第111集，墓园。9月上旬，江前又找到许少卿。 我叫你哥，明天是舅妈忌日，你不能今天也不见你爸吧？不看僧面看佛面，不见我舅你也得去见我舅妈吧。 行。 许少卿沉默良久，最后决定和往年一样跟老头一起去墓园祭拜。9月7日这天上午，许少卿开车去许老头家小区接他。往常这种事只有父子两人一起，但今天许老头竟然带上了小朵。昨晚下了一场秋雨，上午还有点冷，小朵见了许少卿，俩人开心热络地打了招呼，但父子俩见了面只和天气一样冷清平淡地对了下目光，点过头就算。俩人都没有什么多余的表情，好像这几个月的僵持也没什么特别。许老头带小朵坐在了车后头，就这样上路了。一路上只有小朵分别和两个人说话，父子俩一句交流也没有。到了墓园门口，下车以后俩人照例去买花。许少卿端盆装的白菊花，许老头拿伞装的玫瑰。 拿这个。 这是几个月来俩人之间的第一句话了。许少卿愣了一下，就放下原来那盆，拿了许老头那盆。买完花，祖孙三代一起往墓园里走去。到了钟琴仪的墓地，仍然是许少卿扫墓，许老头擦碑。许少卿把落叶扫扫，就站到了老许后面，看着他慢慢的擦。 以前弄完这些活，老许就会走过来数落我，然后展望未来。可是今年大概是无话可说了。 去年的今天，老头还逼自己发誓，说明年的忌日一定要找到结婚的对象带来给妈看，一定必须。许少卿看了眼小朵，结婚对象没带来，对象孩子倒是带来了。他依然不带情绪地看着他老爹仔细地擦洗墓碑。小朵看出爷爷心情低落，他也没说话，在一边安安静静地站着。 老婆呀，你看我都多老了，你还是那么年轻漂亮。 许老头摸着墓碑上的照片说。 老头的下一句应该就是，你知道吗，其实活着真他妈遭罪，因为咱儿子太让人操心了。 老许果然接着就说了差不多的话。 你说生出来个孩子是个笨蛋怪谁呀？ 小朵立刻转头看许少卿。 我原来觉得怪我自己没生好，没教好，我会自责，会害怕，我生了他就得对他负责，但我却没做到啊。我还觉得要怪他自己不上进，明明我要的那么简单，他怎么就做不到呢？ 许少卿依然没表情。小朵走近他，拉他的手。许少卿低头牵起嘴角一笑，在他头上弹了个脑瓜崩。小朵瞪他， 你说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呀？ 老许把抹布拧干搭在桶沿上。 如果别人家的孩子不是笨蛋，但意外去世了，那你是不是觉得笨蛋就笨蛋吧，好歹还活着也挺好。但也有那种不是笨蛋的也好好活着的孩子，这一想是不是又不平衡了？如果笨蛋孩子已经活得很辛苦了，那我该怨谁呢？他怎么就是个笨蛋呢？ 爷爷是说爸爸是个笨蛋吗？ 老许看看不做任何反应的许少卿，又看小朵，逗他。 谁接话是谁。 我可不笨，我差不多把落下的课程都补上了。 过来看看这是谁，漂亮不？ 是奶奶吧。 老许呜了一声就收回去了，差点拿着抹布往脸上抹。许少卿犹豫了一下，掏出包纸巾撕开递给老许。老许看了他一眼， 脸色又恢复了正常，接过纸擦了擦眼睛。 对，这是奶奶。 我懂了。 啊？ 爸爸惹爷爷不高兴，爷爷是来告状的吧？爸爸，你也跟奶奶说说吧，你为什么不回家呢？就连我过生日都没有回去。 我没有要说的，我有罪。 是对他妈说的，也是对他爸说的。他不觉得自己是同性恋就有原生的罪，但他毁了这个家，要对他妈去世负责，还要对活着还在为他操心的亲人负责，但他最后都没负成。 你没罪，你有什么罪呀？你是我生的，生成什么样也是我自己的罪。 老许说着没忍住，还是掉眼泪了。 爷爷别难过了。 老婆，小琴，你看看小朵，他孙女比那个笨蛋儿子好一万倍，你看看他多好，坚强聪明，乐观善良，漂亮，身体也越来越健康，怎么看都好。真的，我已经有小朵朵这个孙女儿，我很知足。 儿子大了，我也管不动了。 反正啊，等他后悔的时候，咱俩在天堂好着呢，还管得着他呀？ 我呀，不想管了。 小朵也受到了感染，抽鼻子了。不一会儿，祖孙两个互相感染，都不知缘何就抱头痛哭。小朵他妈叮嘱他，那边冷，不许摘口罩，他就只能把纸塞进去擦脸。 爷爷，以前我生病，我爸妈都很辛苦，可他们没怪过我，但我怪过他们。我成天在病床上都在想，为什么没把我生成一个不生病的孩子呢？但当时隔壁床的哥哥和我说，我安小朵生来就是要接受这个考验的，如果爸妈生了个别的孩子，也许是能健康长大，但那就不是我了。可已经有了我的话，即使我爸妈要受这份苦，他们也不会再把我换成健康的孩子了。爸爸如果生来就要是个笨蛋，否则就不是他，那爷爷想要换个孩子吗？ 你比我明白，你比我明白呀。这是咱们以后要教书育人的安老师啊。 许少卿看着他俩，却无法形容出自己的感觉。他愣了一阵，掏出手机，把俩人在墓碑前抱头痛哭的照片发给安里。很快，安里给他回了一个照片，是安里自己的手背。许少卿没看懂，看了一会儿，那手背上好像有点什么东西，他就放大了看，是一个弧形的水字，上面还有一根睫毛。许少卿心里冲起一股暖流，刚才那种茫然无措的纷乱心情似乎都一下子有了方向和着落。他心里正渴望着一个拥抱，安里马上发来了一个伸展着双臂的绿衣服小人。 我俩都这样了，爸爸为什么没哭？ 他连家都不回，他冷血的。 沉默。回去的路上车里还是很安静。 要不就现在把那个话说了吧， 跟他说其实他母亲的事儿自己知道并不是他的错。许少卿母亲重病了，总有那么一天，自己也知道怪在他身上不对，是自己一直想利用他的愧疚以此为筹码让他改变。但自己那个时候真的很难过去，想起回家的时候看见那一桌子菜是许少卿妈妈给他做的，他想要跟许少卿过最后一个生日的，自己怎么释怀？ 想到在一个学校里传开许少卿都差点做不了人，他这辈子又怎么能这么活下去？徐老头踌躇着打开手机，又翻开那条来自安里的长信息，这几个月他反复看了很多次，几乎都能背下了。看到那行，他这十年是怎么过的？老许抓着手机掂量着，摆弄着。又过了一阵，眼看汽车就要进小区了，徐老头终于做出了决定。 今天是你生日，回家一起吃个饭吧。 徐少卿从后视镜看了老许一眼，神情有些意外。 我妈忌日，不过生日的。 我有话想跟你说。 许少卿拐进了小区，往停车场去。 您说吧。 一两句说不完。怎么的，你爸叫你回家吃饭以后都叫不动了吗？这个倔种，真的不是我了解的那个许少卿了。 徐老头发现原来他早就已经不认识自己的儿子了。小朵有些紧张地靠着爷爷。老许深呼吸，压住自己的火。 叫安离也一起来，我也有话跟他说。 许少卿把车停下，继续在后视镜里与老爹对视。 我们俩一起。 对。 许老爹像吐钉子似的吐出这个字，许少卿应了下来。 好。 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独播，南烟落秋制作，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